者咧趁住呢一个咧晨早流流嘅时间吓，如果咧系你自己都要工作啦，或者系今日咧都未必有时间可以陪伴到你嘅爸爸嘅话咧，都可以透过我哋大气电波咧，同爸爸讲一啲咧你自己嘅心底说话。可能咧，如果特别系男士对住男士咧，就会难啲开口嘅，有好多说话咧，可能一年到晚咧都喺个心里面谂住好多肉麻嘢啦，或者好多咧心情嘅说话咧，都好想同自己爸爸讲，但又未必咧见到面嘅时候咧讲得出口嘅。唔知道你会唔会趁住今个早上，你会想将呢一番说话同我哋一齐分享呢？拣嚟咧都系一啲父亲嘅歌曲。 这秒钟旧手机惹起片头痛，想起你某天已恋上了爱风，终日不会与你陪衬，我没必失全能待你再好都不算数，无奈未会十八般舞步，大世界这么高，凭我怎样同步，文博未好一案即到，我世语短信我心得老套，你要进步永远进步，这样后 来自机仔古巨基的爱风。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千言万语尽在呢一首，来自 Vincen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为准备港铁屯马线今个月27号全线通车，红磡站屯马线新月台今日启用，红磡站实施新转线安排。港铁表示，东铁线乘客转乘西铁线，即是日后的屯马线时，要经由车站大堂前往新月台。西铁线乘客转乘东铁线，在新月台落车之后，同样要经由车站大堂前往现时的东铁线月台。港铁说，车站将会设置不同路线颜色的标示，指引乘客前往相关的月台。站内亦都会张贴告示和广播，并且加派人手协助和提醒乘客有关的安排。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外籍男子，涉嫌盗窃五架电单车。警方指，自2019年9月起，有几个人报案指电单车不见了。经深入调查之后，星期五晚在元朗大旗岭一间铁皮屋，以涉嫌车辆盗窃拘捕一名35岁外籍男子，并且检获7架电单车，其中5架证实是涉案车辆。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是连续第12日没有本地确诊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这宗输入个案涉及一名19岁女子，她上星期二乘搭 BA031 由英国抵港，在何文田九龙维景酒店接受检疫，上星期三出现病征，送院之后确诊，她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本港至今累计11885人确诊。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和三间公司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两人的代表律师提出保释条件时，都说两人会辞去有关一传媒或者苹果日报的所有职务等。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指，不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能够相信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拒绝两人的保释申请，并且将案件押后到8月13日再讯。控方表示，警方在行动入面检取超过40部电脑和16个伺服器，需时检验。早前获准保释的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和一传媒营运总裁周达权亦都有到庭旁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住咗喺香港26年，从事航空业多年，嚟自印尼的 Andy， 同时间佢亦都系印尼大学校友会的副主席。嗱，疫情关系，知道好多嘅航空人员亦都转咗做其他嘢。咁你呢段时间又如何度过呢？ Perkenalkan nama saya Andy Yusrini Purnomo, biasa dipanggil dengan Andy. Jadi sekarang ini karena penerbangan tidak terlalu banyak selama masa COVID, sehingga banyak waktu luang kami para pramugari atau pramugara. Karena background saya itu, saya belajar bahasa Perancis, saya pergunakan waktu saya untuk mengajar anak-anak berbahasa Perancis, dan saya sangat bahagia ketika murid saya bisa excel, bisa berhasil bisa berhasil menguasai apa yang saya ajarkan, itu kebahagiaan tersendiri. Sehingga ya ada hal yang lucu sih, karena mereka, murid saya itu banyak orang yang sebetulnya orang lokal ya, orang Cantonese speaker. Jadi sehingga kalau kadang-kadang mereka mengajarkan saya, ah, bahasa Perancisnya ini, bahasa Cantonese-nya ini. Jadi itu lucu buat saya. 佢話：因為疫情下真係冇太多嘅航班，大家多咗好多空閒時間。以前咧，因為佢係學法文嘅，咁所以咧呢段時間佢就開始教小朋友法文。佢話咧，見到學生掌握到佢教嘅嘢，呢一樣嘢對佢嚟講特別開心。而有趣嘅係，有時咧佢教法文嘅時候，啲學生咧亦都會教翻佢廣東話點講。佢覺得呢一樣嘢都幾得意。除咗可以做到教學雙長嘅效果，大家有多啲互動，咁幾好啊！嗱，咁我就知道你最近咧就成立咗一個校友會，咁你咧就係副會長啊。其實點解會有呢一個會嘅咧？ 嗱，kita punya kelompok alumni dan kebetulan ada beberapa member yang berada di Hong Kong. Awalnya kita cuma kayak kumpul-kumpul biasa, guyup gitu, lewat makan siang, makan malam bareng, terus WhatsApp group. Nah, suatu hari kita mikir, wah kenapa kita tidak bentuk saja wadahnya, di mana kita bisa berkegiatan, bisa saling share, bisa saling punya koneksi lebih banyak lagi, sehingga kita punya wadah untuk melakukan hal yang lebih berguna bagi masyarakat Indonesia ataupun masyarakat Hong Kong. Sebetulnya alumni Universitas Indonesia di Hong Kong ini merupakan perpanjangan dari alumni UI yang ada di Jakarta, dan sebetulnya ada beberapa di beberapa belahan dunia juga ada. Sehingga sekarang ini kita terbentuk bulan Juli tahun 2020. 咁最初咧，其實佢就知道有一啲會員喺香港喎。其實最初咧，佢哋都係傾下偈、食下飯咁樣。咁啊，後屘咧就突然間諗到啊，其實佢哋可以組織一個可以分享。同時間亦都可以聯繫更多人，對於印尼人或者香港人亦都有用嘅會，咁所以就成立咗啦。嗱，知道你哋咧亦都做咗好多好有意義嘅活動，例如有啲乜嘢咧？不如分享下。 Kita sudah berkegiatan, kita mengadakan acara seperti feeding the homeless di Yomate beberapa bulan lalu. Lantas kita juga punya webinar-webinar selama pandemi. Jadi kegiatannya lumayan banyak dan kita akan berencana akan melakukan Indonesian Night, di mana memperkenalkan Indonesia ke masyarakat Hong Kong. Kita selalu mau give back atau memberikan balik ke masyarakat. Dan karena kita tinggal di Hong Kong, sudah selayaknya lah bahwa kita memberikan balik atau ke masyarakat Hong Kong. Andy 话佢哋刚刚咧就喺油麻地举办咗一个露宿者嘅派饭活动啦，而疫情期间咧亦都举行过一啲嘅网络研讨会，仲有好多活动噶，例如系印尼之夜啦，就系向香港人介绍下印尼。咁嚟紧咧都好想搞多啲活动啦，希望可以回馈社会，回馈翻香港人。嗯，非常之有善心的 Andy 实在好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不论大小，有时间我们都可以想下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帮到身边人，或者帮到的社会，帮到人自己都开心的。今集多谢 Andy， Thank you。 好啦，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咯。第一位朋友咧系李生，早晨，李生。 诶，早晨啊，早晨啊，林伟。 早晨，父亲节快乐啊！ 父亲节快乐啊！系啊，我就系想打上嚟讲父亲节快乐，同埋多谢老豆咧咁多年嚟嘅养育之恩啦、啊。 系咪同爸爸嘅关系系由细到大都系好密切嘅咧？ 系嘅，冇错，冇错，冇错。 嗯，有啲乜嘢活动会两仔嚟一齐做啊？咁平时？ 平时咪食下饭啊，饮下茶啊，咁样咯，倾下偈咁样咯。吓、啊， 会唔会话即系出去一齐散下步啊，踢下波啊，行下山啊，嗰啲咁噶？ 都会嘅，都会嘅，系、 啊。咁真系有啲乜嘢都会遇埋佢噶。 啊，系啦，系啦，同我老豆嘅关系好啲嘅，就即系相对，系啦。 即系有啲咩人生大计都会同佢倾倾先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几好啊！因为好多男士咧，即系可能爸爸咧又会有佢嘅威严啦，跟住仔仔又可能会觉得，我都系时候要俾佢睇到咧，我自己有独当一面嘅呢一个条件啊。咁所以咧，未必会样嘢都同爸爸讲。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样嘢都会同佢讲嘅话咧，咁啊证明咧，大家系冇呢个芥蒂嘅，同埋冇呢一个咁样嘅隔膜喺中间嘅。 咁我屋企咧就比较相反嘅，系啊， 系咩都讲嘅。 阿妈系比较有威严啲。 哦，咁系咪即系阿爸同你一齐都缩埋一角？我哋行埋一边先咁。 类似啦， 即系会帮你手嘅，系咪啊？即系有时阿妈可能饿你嘅时候，阿爸就会帮你。我哋甩身啦，系咁样嘅。 系冇错冇错，都好感激嘅。 咁有好多回忆喺度啊，应该。 是的，是的，因为爸爸在浪里的时候都不是的，人不敢看 的。喂，但是你这样就锻炼了自小就有应付女士的一面，即是很厉害的，应该处理女士的情绪，是不 是？这个问题就 我帮你加一句，亦恰巧系身边啲女士都唔啷礼，咁所以就显得你更加叻啦。都系啊，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爸爸讲啊？今朝就 想系咯，都系嗰句啦，父亲节快乐，好多谢老豆嘅咁多年嘅养育之恩， 系咁你大个咗之后就开始到你照顾翻佢咯。 系啊，系啊， 系嘛？今日有咩表示啊？咁 咁今日会阵间，因为我老豆应该未瞓醒，阵间会打电话俾佢嘅。 系啦，即系有时啲联络或者一两句简单问候咧，佢哋都好满足嘅，真系。 系啊，因为咧依家疫情关系咧，咁啊，即系。大家都少咗出嚟食饭， 啱啊！亦都系爱锡佢嘅一种方式嚟噶呢个。 系啊！ 咁啊，希望即系无论系点都好啦，就算系咪真系话喺隔篱坐喺度都好啦，我觉得其实冇所谓啊，因为人同人之间嘅距离，除咗话真系要面对面咁样食一餐饭之外咧，有好多种方式都可以维系得到嘅。 系，冇错。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咁啊，希望你啦，同埋你爸爸咧，今日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嘅父亲节啦。 好啊， 多谢晒，拜拜。好窝心，我觉得即系作为仔女咧，会主动打一通电话上嚟同爸爸讲呢一番说话吓。我哋听一听下一位系边个先咯。早晨，陈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啊， 好耐冇打俾你 嘅，系啊， 咁啊咧，今日父亲节，咁啊，因为爸爸咧早排入咗医院， 吓， 咁又出唔到嚟同我哋庆祝父亲 节， 所以我哋虽然我哋成日都同佢慈祥啦，都谂住一阵间都会同佢辞准，会讲声父亲节快乐。 系，都系一种心意嚟嘅。我觉得又系咪即系头先都所讲啦，系咪真系面对面或者坐正喺隔篱都唔紧要嘅。最紧要系真系你自己有嗰份心意，同埋你打得通嗰通电话嘅时候咧，佢又感受到你嗰份孝心咯。 因为爸爸咧，佢本身个人好内向嘅， 吓， 即系同头先嗰个听众讲佢啱啱相反嘅。因为爸爸咧个人咧就，因为我爷咧，我爸爸好细个，阿爷就过咗身咁。所以咧，我哋过父亲节时咧，我爸咧好似有一种即系即系点讲咧，即系子欲养而亲不在嘅感觉咧。所以佢每年我哋嗌佢过父亲节啦，都系冇嘢讲。 但系有时都即系嗱，虽然每个人嘅 心中嘅 系啊，每个人嘅谂法都唔同啦，但系又真系去到呢啲时候咧，亦都要放低即系。 當然掛住自己的上一代是必然的了，即一定不會說忘記的了，但是都即真的要將這種可能覺得、啊、可以再做好一些的時候要放低， 我發覺人是比較重感情 的、嗯、明白、啊、明白、啊、上一輩很多都是重感情的， 是啊，所以他經常、所以他經常在家裡、就是我哋个个都会就佢嘅，明知佢啲性格系咁嘅。 吓、啊，就成点先？ 佢、欸、大晒嗰啲咯。 吓、啊，系咪系咪即系话啊？我中意食乜嘢都可以食嘅， 系 嘛、啊啊啊啊？跟住我中意食咩餐就食咩餐，跟住今日边个煮饭就边个煮饭咁。 唔系啊，佢话、啊。我唔煮啊！我要出街食，你就要同佢出街食啦。 嗯，咁通常都系嘅，都系嘅。即系如果我谂翻起我自己屋企有啲再上一代嘅长辈啦，都会系有少少咁样嘅威严嘅。咁而呢一种威严，当然系合理嘅威严啦。即系如果你话佢同你讲话，我要一日食十餐，咁唔通你又真系由佢咩？咁所以就即系 OK 嘅，我觉得。同埋亦都喺佢哋身上学咗好多嘢嘅，因为我觉得上一辈特别系坚忍嘅程度啊，或者面对呢一个世界上发生嘅所有嘢嘅。那個眼界咧，同我哋又好唔一樣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啊，好多時聽下佢哋講嘢咧，又真係學咗好多人生大道理喺度嘅。 係啊， 嗯， 但我媽即係我媽媽咧，又比較即係，因為我即係我大哥咧，而家喺台灣做嘢， 嚇、啊， 咁我媽媽日又喺屋企話，成日掛住， 咁、啊、都冇辦法啦，都要等疫情過咗之後先至， 又話翻唔到嚟， 先至見到咯，係咪啊？好多嘢都係，如果唔係就可能啲隔離措施會比較麻煩啲咯。 特別佢而家睇到新聞，知台灣每日咁百幾個咧，佢仲擔心，成日都瞓唔安坐唔落。 嗯，咁好正常嘅，即係做父母一定係咁噶啦。何話事即係長憂九十九啊嘛，係咪先？即係如果過咗九十九，可能 係咪啊？仲 要擔心我哋。 咁好正常嘅，即係每個做媽媽，我諗即係有生之年都一定會好掛心自己嘅仔女嘅，未必係一種擔心嚟嘅，但係會係一種聯繫咯，即係會係一種默契嚟嘅，即係會覺得哦，翻風落雨，硬係覺得就算佢有膠帶極咧，都唔知佢有冇揼濕啊，有冇帶遮啊咁。哦，翻風啦，天冷天熱又會擔心佢唔知著得啱唔啱咧啲衫咁。 唉，阿哥，點解今日又冇電話翻嚟㗎？ 咁你要多啲陪下佢，即系等佢将个专注可以投放喺其他人身上。 好在阿妈有我有个家姐， 嗯， 成日陪住佢嘅。 吓、啊，哦，咁都好啲， 所以好啲系啊。 嗯， 当我妈即系都对我，对我妈即系比较幸福啲咯，咁啊，几在 吓。都唔緊要啦，我覺得都係一種自己嘅性格嚟嘅，同埋我覺得呢，如果一個人呢能夠活咗幾十年呢，都係用佢嘅方式嚟活呢 ,ok 㗎啦，你由得佢你繼續咁樣啦。 佢而家成日都話，哎呀，你喺台灣到而家仲未黑扣疫苗啊，仲要等人施者啊，咁樣點解唔同大陸嗰邊黑扣藥物啊，點日喺度講呢啲。 嗯。 哎呀，冇為咗啲嗰啲咩政治紛爭啊去吵啦。大家都系热怒于水，日日讲呢啲，我话妈好烦啊。 不过我觉得咧，嗱，你适当地咧听佢讲咧都系必须嘅，因为咧有时老人家咧就最需要一个咧。未必是认同或者是完全要附和，但反而是要接纳他讲的事，因为其实他们最需要就是跟你倾偈啫嘛，他最需要就是想要个仔女可以陪伴在身边啫嘛。 不过讲真，阿妈个年代，我阿妈叫做读多书噶啦，所以佢成日喺度睇新闻睇报纸，佢成日喺度问你，问到都好烦。 喂，我问翻你先，你讲翻阿爸喎，今日父亲节喎，挂住讲阿妈嘅，有咩说话想同爸爸讲啊？ 祝佢早日康复啦，早日出院啦。 系咯，同埋最紧要都系个疫情快啲过啦。咁到其时咧，即系你阿哥又翻到嚟嘅同时咧，爸爸嗰个即系安老院又可以多啲见到你哋咯。 系啊，同埋咧，我想整首歌啦，陈百强嗰首《年青音》俾佢哋听咯。 嗯，我阵间帮你揾下好冇？ 好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先。 好，多谢，唔该晒， 好，拜拜。嗱，真系嘅，父亲节咧，无论系你嘅至亲或者你嘅爸爸啦，或者再上一辈嘅父亲级别啦，系咪真系可以喺身边都好啦？因为有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好似啱啱呢位听众咁样啦，有啲嘅长者咧就喺啲护老院，未必可以咧面对面见到，但亦都睇下会唔会啦，有一啲嘅措施，譬如可能摆一啲水果喺度啊，或者摆一啲简单嘅心意卡啦，可以留低俾佢咧，定还是系真系透过视像将呢一份心意送俾佢，甚至乎一通电话一个讯息咧，其实我相信佢哋咧都会甜在心头嘅。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何太早晨， 早晨 啦， 早晨啊， 点啊？今日父亲节 啊，系啊，今日父亲节啊，我啱啱听到咧，我本应咧就系想讲，我先生咧就系父亲节生日嘅，咁我而家头先咧就听到你咧就话父亲节唔系净系我先生系父亲啦，即系我自己嘅父亲啦， 系啊， 系啊，咁我都诶突然间就好挂念，因为我爸爸已经即系死咗噶啦，咁样咧。啊！聽見啊，係喎，我都要懷念下我自己嘅爸爸啦。咁就咁係啦，即係話佢以前都係好辛勞咁養大我哋啦。咁差唔多，因為都係佢都係年紀大先走嘅。咁我都感覺到都即係人生就係咁噶啦。咁我咁今日咧係想特別講嘅就係我先生啦，因為佢都係爸爸嚟嘅。咁佢又係今日生日啦，所以我就。好开心咯！琴日就啲女同佢食饭，咁佢都好开心嘅。 梗系啦， 系啊，佢好中意出街食饭噶嘛。啲细路仔又约佢出去食饭，所以佢特别开心咯。系啊， 都系一份心意咯。即系佢系特别中意出去试唔同嘅味道啊，因为 系啊， 即系中意食嘢嘅。 系啦，所以啲细路仔日约佢出去食饭，佢系好开心咯。同埋啱啱而家啲疫情又可以，冇咁高啦，咁又可以出去食咧，咁佢又系好开心咯。 都系嘅，即系呢排见到啲数字咧冇咁夸张嘅时候咧，好似大家都啊，即系个心态咧放松啲啦，唔使咁担心。如果出去食个风险好高啊，各样嘢咁样嗬。 系啊。 咁今日正日会点啊？ 今日咧就系、是、又系开心啦，因为我有个侄仔咧，佢今日结婚嘅。 哦，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晚咧就系、是、去食自助餐。所以琴日咧就啲，因为我自己啲细路仔咧就请，即系叫佢爸爸就琴日食饭咯，今日咧都系一齐嘅，就食自助餐咯。即系系我哋嘅侄仔结婚啦，咁我都系顺道恭祝埋佢新婚快乐啦，百年好合啦咁样， 都好啊， 系啊，因为啲喜事都系一浪接一浪啦，咁啊啱啱听到我个细女啦，佢又有咗。 哇！我就系想话，哇！你其实咧，一连两日嘅庆祝咧，即系今日都系非常之好嘅吉日嚟嘅。 系啊， 咁跟住你又话，哎呀，第三个喜事添，真 系 好啊！ 所以我就话，因为佢细女咧，咁啊，又谂起佢嘅先生，即系我嘅细个女婿咧，又系就嚟做爸爸咯。 哇！ 所以哇，即系好智慧，真系好多喜事，好开心咯。咁我系喺即系呢个父亲节，回想起。啊，咁你真系好开心啦，好感恩啦， 都系一啲好难忘嘅经验嚟嘅，同埋咧，我谂你都会有时谂翻，你除咗话记得上一辈之外啦，而家见到自己又即系就嚟有多个孙嘅时候咧，即系屋企多个新成员嘅时候咧，可能有时都会有谂翻咧，当你生啲小朋友出嚟嘅时候嗰段时间咧，嗰种期待啦，同埋咧经历咗咁多年嘅父亲节啦，或者系父母亲节，我觉得都冇乜分噶啦，即 系 都系一个同小朋友一齐教佢点样去感受自己屋企人嗰种爱嘅一个节日啦，我觉得，即系喺父母的角度嘅话， 系啊，因为啲细路仔都系好，即系好记得我哋生日啊，同埋即系父亲节、母亲节啊，好多时都约我哋食饭啊，同埋即系会记得我哋咯，所以知道我哋中意出街食饭咧，所以好多时咧都会特登。就埋呢啲日子咧，約我哋出去食飯嘅。 我聽見你話你啲細路仔即係咁記得爸爸話中意出街食，又諗住安排同佢食一餐飯，就知道你教得好啦。 係，唔係真係好感恩嘅呢啲細路仔，即係自細我哋都係即係每個節日咧都會聚埋一齊食飯嘅。即係冇細個嗰時真係喺屋企食啦，咁而家佢哋大咗啦，咁又知道我哋老咧，咁咪。多数约我哋出去食啊，即系开心一下咯。 系啱啊， 因为佢哋唔带我哋出去食咧，我哋就好少出街食噶嘛。所以我都好开心嘅。有时即系虽然话即系每日都系父亲节啦，咁如果系即系喺呢啲特别嘅日子啊，同埋屋企人一齐食饭咧，同埋一齐庆祝咧，系会更加开心咯。 绝对系。同埋我觉得你好有福气嘅，即系成家咧啲宝贝咧都咁窝心嘅，即 系 你又好，因为我同你讲咗咁耐咧，我又觉得。你都是一个令到我觉得很舒服的妈妈来的，即如果你跟我一起相处、我想你在我的生活里面你都是会教了我很多东西，而且你是很潜移默化地去新教的，这个很重要的，真的。 是啊是啊，我唔系，因为系因为系啦，自己即系做咗咁多年嘅即系母亲啦。 嗯。 身教我都觉得系好紧要嘅， 即系 尤其是你好似栽培啲细路仔，点样要一齐，即系过时过节啊，多啲翻嚟食饭啊，即系唔系话一个父亲节一个母亲节食完就完咗咁 样 咯。 啱啊啱。 你系要多年嘅教育，咁佢哋而家有咗自己嘅家庭咧，咁佢就会即系。好似傳埋落去下一代，因為佢都會帶埋啲孫翻嚟噶嘛，即係帶埋佢啲仔女翻嚟，大家一齊慶祝啊咁樣，都係開心咯，即係我都係睇到呢啲嘢，即係開心噶咯。 啱啊，啱啊，因為咧真係。那個感覺好唔一樣嘅，即係嗰個自發性去記住一啲日子，或者想同你慶祝嗰個心態咧，同有啲真係見到係過時過節咧，就嗱你哋好翻嚟食餐飯，即係嗰啲好唔一樣。 係啊係啊。 咁所以真係好緊要，我覺得嗰、那個栽培啊，自小到大嗰個溝通啊，同埋嗰個點樣教佢哋認識一個日子，同埋用一個乜嘢嘅態度去對待屋企人咧，其實真係好緊要嘅呢個。係 啊，好似今日咁係我個侄仔結婚，我哋本應都話今晚食自助餐就即係。当系父亲节同埋爸爸嘅餐一次过噶啦，咁啲细路仔真系好好咯。 吓，都系唔好啦，食多餐啦。 系啦，因为系你生日啊嘛， 即系隆重其事嘅要锡佢先系咁啫，咪咯。 今日咧就系人哋结婚噶嘛， 系咯，要分开嘅， 系啦系啦，所以。咁样都 系 好 开 心 啦，啱啊啱啊，好啦，嗱，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你嘅电话先， 好啦， 亦都咧透过大电波祝所有咧听住香港电台嘅听众父亲节快乐啦！ 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三五成群几多点父亲节特别版？ 我出题先，一人一个父亲节，但其实父亲唔想做嘅嘢。 吃饭庆祝但要阿爸俾钱， 做司机 去饮茶但佢攞位， 做家务买蛋糕但个味阿爸唔中意， 收礼物但嗰份礼物叫心意。 够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 黄天怡、方子豪、阿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做人仔女嘅你识做啊！ 佢每日为屋企努力工作，爱护我哋，佢系我哋嘅爸爸。 感谢爸爸，听音乐可以听出一句我爱你。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号，我拖长阿里加托，爸爸多谢你，日语歌曲特辑。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06，咁啊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呢一刻咧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都有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teman， 早晨早晨，咁啊第二个小时咧多咗一个印尼语嘅时段啊吓，咁啊即系除咗听到广东话之外，亦都听到 Selamat pagi 呢一类嘅印尼文啦。 通常啱开始嘅时候咧，我都会考你啲嘢嘅，睇翻你嘅印尼文有冇进步先。 咁快考我好 咁咧，你都知道噶啦。如果系啲格格咧，叫佢个啲雇主，雇主印尼文系乜嘢？ 麻子间 啊，好叻、哦！但系咧，格格都有好中意用一个字嚟叫佢个雇主嘅， 系咩？ Yeah. 我成日听到，如果系格格嘅话咧，同人哋倾偈嘅时候咧，就我老板啊，我老板 啊，有时即系会咁样讲咯、啊。 老板系嘅，仲有咧， 又唔会讲雇主嘅，真系即系讲老板嘅， 老板或者 系咪啊？ 系 我先生、嗯、我太太 是啦是啦我太太话你 我先生但是如果他用印尼文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讲的 是吗 我个老板都是老板姑先生姑菇蘑菇又唔系讲紧， 唔系蘑菇或者系阿菇， 系啦， 亦都唔好。如果系单身女士未结婚有姐姐咁样讲，唔好误会佢尊称你做阿姑。 其实系我蘑菇，即系我 mushroom 嗰啲咧，唔系我。咁就系佢系可以咁样讲，但系有一句佢如果同你朋友讲，有时咧佢都会用呢一个字嘅，好、 嗯、 短嘅， 唔通系呢个？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ve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听过嚟自 Mira 嘅 Boss， 我头先就同阿格先生讲啦，啊，如果咧你个妈之间同你讲话 I'm your boss， 同埋 Mira 同你讲 I'm your boss， 系咪好有分别咧？ 但系如果系妈之间同我讲我系 I'm your boss， 但系真系 boss 啊嘛，咁我又可以 yes boss， 系嘅 boss。嗯、但印尼文真的叫 boss 的 Barbie、嗯、如果你叫你的、老板、啊、你的公司的上司、啊、但印尼文就是 BOS 咯、 嗯、即是同一个字的音 是啦，但是个 S 就减了一个啦、嗯、这个英文的 spelling 就两个 S 嘛、嗯、印尼文就是你可以写出来的是 boss 这样、 嗯 嗯、你回去你可以试下跟 Amy 说他有什么反应即 是怎样跟他说 Amy 我 是不是你的 boss 他说不是你妈咪才是 跟着格格就话出粮嗰个咪咯，咁系咪咁分噶？ 唔知咧，唔系因为但全部都系 boss，、啊、因为佢哋都系可以叫即系诶 Mr. Boss、Mrs. Boss 咁样嘅，系、 哦、 啦，所以嘅男嗰、那个阿、先生就系伯 boss， 太太就系 bo boss， 伯、 嗯、 即系先生咁样 吓、啊嗯，因为嗱、就是、我唔知道印尼嘅文化系点样界定啦，因为如果你聽香港的、口頭上的稱呼呢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即打工仔特別會普遍一點，就是、欸、我老闆說什麼，其實你想想你老闆是誰呢？到底你老闆是真的出糧給你的公司總經理的大老闆或者總裁、啊、那個老闆，定還是其實你的直屬上司就叫專稱的老闆呢？因為有很多個語言的差異呢，就是將這個所謂的老闆的定義都會有少少偏差嘛。所以剛才我聽格先生說，如果印尼都是叫做 boss，咁到底呢个 boss 系边一个咧？系咪孖之间咧？定还是系嗱？你有冇听过有啲印尼姐姐咧系咁样嘅？喺屋企嘅时候咧，因为可能咧个工作太繁多同埋复杂啦，咁当咧同一时间有几个人叫佢去处理工作嘅时候，譬如啦，我当咧屋企有四个人咁样啦，可能小朋友咧就话姐姐过嚟陪我玩，阿太太就话诶、姐姐过嚟煮饭，阿先生就话诶、姐姐可唔可以帮我落街买啲嘢咁？好啦，当姐姐遇到呢个难题嘅时候，佢会点样去排佢个 priority 咧？ 嗯。 我有聽過話就係、是通常都係聽咗出糧俾佢嗰個人嘅話先嘅。我唔知道真唔真啊。咁所以我就諗緊啦，啊會唔會同 boss 嘅定義都有關係呢？咁有冇關係㗎？ 我想是出糧那個呢是挺重要的， 是吗？ 是的，真是的。又平時呢出糧那個又是、新年的時候呢是風利是特別大風那個、哦、更加重要， 掌握了個財政的大權嘛。其實呢事實上呢我想說呢，你退後多一步再想，你不要以為呢這個是好像很功利或者很勢利，如果你家裡掌握著所有人的零用錢和、啊、每個月的開銷那個人，我相信你其他啲人一樣都係咁聽佢話。 Ku selalu mencoba untuk menguatkan hati dari kamu yang belum juga kembali. Ada satu keyakinan yang membuatku bertahan. Penantian ini kan terbayar pasti. Lihat aku sayang yang sudah berjuang menunggumu datang menjemputmu pulang. Ingat selalu sayang hatiku kau genggam. Aku takkan pergi menunggu kepadamu. Aku tidak tahu lagi pada siapa rindu ini kan ku beri. Pada siapa rindu ini kan ku beri. Lihat aku sayang yang sudah berjuang menunggumu datang menjemputmu pulang. Ingat selalu sayang hatiku kau genggam. Aku takkan pergi menunggu. Lihat aku sayang sudah berjuang menunggumu datang menjemputmu pulang. Ingat selalu sayang hatiku kau genggam. Aku takkan pergi.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对于可能惯了早起身的人来讲，通常起了身头那两个钟头就会开始觉得肚饿啦，或者就算你未去到肚饿的感觉，可能你的胃都会有少少饥饿，或者觉得你需要吃些东西落肚的感觉啦。那在这个时候呢，阿格先生刚才就跟我介绍了一样食物，搞到我现在好肚饿啦。 是 什么来的？ 你都不知道什么，这个食物是什么来的？ 是什么呢？你不如介绍我给我们听众听一下。 印尼文呢就叫做钉啤。 钉啤，我真系完全估唔到系乜嘢嚟。 系啊，中文咧，人哋就叫做豆饼。 豆饼啊， 系啦，黄豆发酵出嚟嘅，好似即系一嚿一嚿嗰啲饼咁样啦。呢、這个咧就系、是、都系 vegetarian 嘅，系全素嘅。 嗯， 即系好似豆腐个 friend 啦。如果喺印尼咧，人哋就话咧一个讲咧系即系打糊，即系豆腐系打糊， 打 糊钉啤。 定啤，點解會係佢個 friend 咧？ 因為係即係大家都係用黃豆做出嚟噶啦，同埋兩個都係喺印尼咧，就係、是、如果係你食唔到肉嗰啲人咧，你就可以食呢個其中兩個，就會即係補充翻你需要嗰啲營養啦。 嗯， 因為佢比較高蛋白質嘅，咁同埋咧就係、是、價錢都係好。friendly， 嗯， 唔係好貴嘅。如果係印尼啊嚇，你記得我講印尼啊，因為如果你係要喺香港嗰度揾印尼豆餅咧，定啤咧，香港價錢都叫做仲係 OK 嘅，但我都覺得貴，因為咧係細細嚿咧就係、是。咁多錢啦，印尼咧就係細細嚿咧就係好平嘅啫。但係如果你唔係香港，仲衰，大個國家咧，譬如話。而家大啲國家啲人開始識呢一樣嘢啦，呢、這個釘啤即係豆餅。 豆餅，嗯， 哇！如果你去翻啲歐美啊，或者係啊歐洲啊嗰啲國家，係貴到不得了嘅。 嗯， 咁就香港咧，我覺得咧，如果係格格咧喺屋企咧，分鐘啲 boss 咧，啲馬子間咧，啲僱主咧，有啲真係知道豆餅係咩嚟嘅喎，可能你都知道。可能你都知道你食过，但系你唔记得。 但你要解构一下先，即系到底你讲紧呢个豆饼系边一类型嘅饼啦？因为我哋而家讲嘅饼咧，有饼干类啦，即系脆口啲嘅，或者系即系有啲饼碎嗰啲咧，即系食嘅时候咬落去会索索声嘅。 定还是好似江苏饼嗰类咁嘅饼啊？ 佢唔系甜嘅，系总之佢系咸嘅，同埋系真系煮餸嘅。 咩质地噶？ 佢个 脆噶， 着唔脆嘅， 淋嘅， 淋淋地嘅，因为佢系嗱，你淋落系啲啊黄豆，去嗰度蒸熟咗佢，然后咧就有少少处理处去嗰啲皮咧，然后就加啲酵素啊，系咪啊 ？fermentation 咁样，令到佢咧嗰个烚熟咗嗰、那个熟咗嗰啲黄豆咧变做结咗，变一个一 哦，即系纯天然黄豆啫。 系啊， 我初头仲以为你系话有黄豆元素，即系譬如可能黄豆加面粉加糖加唔知乜嘢咁样啦。 唔系，系黄豆，同埋系黄豆系粒粒嘅，因为豆腐系唔系粒粒噶嘛，个黄豆已经系处理咗，佢呢个黄豆仲系有一粒粒嘅。咁佢个感觉上咧系咬落去系淋淋地嘅。 系咪会咬到黄豆啊？好 会食到黄豆，同埋 黄豆渣都有啊。 有噶， 如果你咁样蒸嘅话。其实你彻底地只是想住咁样煮熟咗佢啫，然之后黐埋一齐啫， 黐埋一齐，然后变做一嚿。同埋佢系处理整个方法嘅时候咧，系人哋就话喺印尼嗰度整呀，边度整都系啦，系要好干净啦。 嗯哼， 如果你唔干净咧，佢发酵得唔完整， 就变成发毛啦。 就佢应该系都系叫做系有少少好似 fermentation 系有少少，唔知系咪毛嚟嘅咧，因为佢会出嚟白色。 唔系，我估佢嗰啲应该唔系叫发毛嘅，嗰啲发酵啫。 发酵 毛，发酵同发毛系两回事嚟噶。发毛唔食得噶啦。 咁如果你系真系发酵唔到咧，佢就唔会变做成嚿嗰啲订杯，但系你都仲系可以食嘅。你可以整大啲嘢食，同埋咧好奇怪嘅，佢话如果系女士们整咧，你唔可以嗰一个月嗰几日咧，你知边一日啊？系唔可以整订杯嘅，佢话系整极都唔会整得成嘅。 啊，有冇人做过实验咧？唔知 人哋系咁样讲，但系我真系觉得，咦咁奇怪嘅？你话真噶，真系咁样噶， 咁啊？咁呢个就真系不得而知啦，即系睇有冇人做过实验啦。 但系咧，就系香港咧就开始而家就多人知道呢个订啤啊，贾 Barry。 点解咧？ 我都觉得奇怪嘅，因为通常咧我都系一个星期一次嘅，我得闲嘅话咧我就去搵翻有冇呢个订啤啦，因为我都觉得几好味，我 即系你自己都中意食。 我中意食嘅，但系个味道咧就真系唔同嘅，你唔可以同豆腐比嘅，直情唔同味道嘅，同埋呢一样嘢咧系你系当系肉个 substitute 啦，系可以代替肉咧，你可以腌咗，可以煎啊炸，你可以摆去印尼个咖喱啊 vegetable 咖喱啊，系好多方法嘅，同埋而家西方国家都系 explore 紧系点样整可以。摆喺 burger 中间啊，呢啲乜都得嘅。但系咧，我之前买嘅时候咧，买订啤佢都系印尼铺头啦，就见到通常都系同价格争噶啦吓，冇人同你争嘅，因为系冇乜人知道系咩嚟嘅。但系而家咧，我见到咧系有啲香港人咧入去咧问我要豆饼，我要豆饼喺边度系豆饼，咁啲人就指俾呢度，咁咪就见到啊呢啲啊，咁啊点样处理噶？佢会问。之前嘅時候，呢個講緊幾年前，但係而家嘅時候咧，我見到我排隊買嘢嘅時候咧，係啲人直情係揸住喺手，已經開始賣啦。咁然後咧，嗰、那個收銀嗰啲會問佢啊，姐姐啊，你識唔識去嗰度處理？你使唔使我教你？佢話唔使，我識煮啦。我覺得 好犀利， 咁犀利啊你！ 我嗱啱啱咧就就住你解釋嘅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就上網睇下啦，即係有冇啲香港人就 share 咗啲豆餅嘅嘢咧。我發覺咧，原來有一個咧係教人整嘢食嘅咧，都有教人哋點樣整呢個豆餅喎。咁佢話咧嗱，其實原來咧。都系同你讲嘅差唔多啦，即系都系用黄豆啦。其实有少少似我之前整豆浆，都系要浸啲黄豆一晚，然后咧等佢淋身咗之后咧，就用手撕开啲黄豆皮，跟住之后咧就再加啲酵母粉，咁再咧等佢配合温度、湿度同埋呢一个按压嘅手势咧，佢话要用呢一个嘅蕉叶嚟包住，系咪真噶？使唔使包叶噶？ 香港咧就好难揾到有蕉叶嘅，但如果咧喺印尼买咧系有嘅，有啲用蕉叶啦，有啲用另外一样嘢。香港咧通常佢哋系摆喺个胶袋里面，但系个胶袋咧， 即 系总 之都系一个密封嘅存放方式， 唔可以密封。个胶袋之后摆入去咧，佢要笃穿窿先得嘅， 即系要透到气，又唔可以焗住。 同埋啲温度真係係要暖少少嘅地方， 嗯、 所以好多人咧就擺咗去微波爐裏面啦，用啲嘢包住去擺喺微波爐裏面啦，或者暖啲嗰啲地方啊，因為佢要發酵。 我覺得好神奇嘅地方就係單憑呢幾樣嘅嘢撈埋一齊，佢真係黐得實成一個餅咩？ 所以就睇翻你話頭先乾唔乾淨啊，我心靜啊，定係你嗰一日係做咗啲乜嘢嘢？你如果係好 pure 嗰啲，佢啲嘢先出嚟會 pure。啲人係咁講啊， 會唔會其實係嗰個人有手汗，所以可以將佢黐埋一 齊一定整到？但係人哋真係話，因為之前我都諗住幾好玩，我都想試整。因為如果係你係如果我係印尼咧，一定唔會自己整嘅，因為出邊賣。第一太方便，同埋人哋整嗰啲就係好食過你幾十倍啦，同埋又香，人哋又用椒葉啊，用唔知乜嘢，總言之一定唔會整。但係香港咧，就諗住出邊買又都係之前要去遠少少啦，又未必買得到啦，自己整啊試下。但係諗下諗下，咦？如果唔得嘅時候點啊？我都問翻印尼啲朋友。咁佢就話唔得唔緊要㗎，始終都係黃豆嚟㗎嘛，你咪整大啲嘅咯，炒咗去啊，或者炒。另外一個餸啊，加埋啲香料邊，另外一樣係唔會嘥嘅。佢話唔使驚咯，可以繼續咁樣去試下自己。 睇下你去到邊個步驟失敗咯， 邊個步驟失敗都 OK， 唔 真 係 啊！但係你整到最後，如果你加埋酵母，仲可以翻到轉頭咩？ 都得㗎，最多佢唔會整，唔會認定嗰個形變做成個餅咯。 咁、你就抌曬出嚟啦， 佢散曬，你唔需要抌咯，仲可以食咯。 嗯，都係嘅，即係豆嚟講，我覺得處理嘅方法都多嘅。再唔係咧，如果真係好怕嗰陣酵母，因為有啲人真係好怕酵母味，酵母味有陣特別味嘅。咁嘅話，可能就真係揾水再沖一沖佢咯。橫掂佢本身都係揾水浸啫嘛，沖翻佢之後，再嚟整其他嘢咯。黃豆嘅用處都多嘅，我之前都攞咗黃豆嚟整豆漿啦，例如嗱，不過講開豆。我意识到一样嘢就系、如果你叫你印尼姐姐咧帮你手用屋企嘅家电去整豆浆嘅时候咧，可能咧最偏差或者最同你期望有落差嘅步骤咧就系、最后一个步骤，知唔知咩步骤啊？格先生 要隔唔通？ 嗯， 要 隔啊！最后一个步骤都系嘅，但系除咗呢个步骤之外咧，就系落糖嗰个步骤啦。系啦，到底你嘅格格咧，帮你调嗰个嘅甜味咧，同你预期之中嘅甜味会唔会一样咧？定还是系哇，喺比甜更甜咧？咁呢个就真系要好好咁样沟通一下啦。因为都不下咧数十次咧，听到好多人就系讲格格嘅整出嚟嗰啲嘢真系特别特别甜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西铁线柯士甸站一列列车出现故障，工程人员现时在柯士甸站处理有关列车，将列车移离主行车线。港鐵話現時西鐵線來往屯門和南昌站維持8分鐘一班車，來往屯門和紅磡站維持16分鐘一班車。至於屯馬線來往烏溪沙和啟德站維持7分鐘一班車，亦即是維持正常服務。現時西鐵線往屯門和紅磡的列車在柯士甸站和尖東站都會使用一號月台上落客。紅磡站屯馬線新月台今日啟用，目前的西鐵線和月底通車的屯馬線全線經過紅磡站時都會採用新月台。乘客由東鐵線月台出發，需要經 C 出口大堂轉到新月台。港鐵加派人手和樹立指示牌協助乘客。乘客黃先生認為新舊月台步行距離不算遠，新安排分開東西鐵線亦可以避免上錯車。另一名乘客張先生就批評新安排，指新舊月台相差7至8分鐘路程，擔心轉乘東西鐵時無法及時上車。新月台啟用亦吸引一批鐵路迷到場。 伊朗总统选举官方宣布，强硬保守派的司法总监莱希以近62%得票率胜出，在自由派杯葛下投票率创新低，只有48.8%。全国5900万合资格选民有超过2800万人投票。外界認為萊希是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接班人，對美國態度一直強硬，預料萊希上台後首要是解決嚴峻的經濟問題，降低通貨膨脹，控制新型肺炎疫情和擺脫美國的制裁，但是相信和美國的核問題談判短期不會有重大進展。俄罗斯圣彼得堡进一步强化限制措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措施包括市内所有欧洲国家杯球迷观赛中心人数限制由5000人降至3000人，市内水上乐园等景点将全部关闭，市民如果要参加超过75人规模以上的活动，必须提供3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所有活动规模将被严格限制在500人以下，同时在圣彼得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佩戴口罩。圣彼得堡累计确诊超过456000宗新型肺炎，累计15268宗死亡病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天晴，但系咧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啊，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咁啊，展望明日咧系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嘅。而时室外录低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3%，再加埋咧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Sekarang temperatur 30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3%, dan peringatan cuaca panas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cerah, tapi di tempat-tempat tertentu ada 1-2 curah hujan, 1-2 kali curah hujan,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akan sangat panas, di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3 derajat Celsius,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derajatnya 1-2 derajat. Dan di besok hari juga akan sangat panas, mulai hari Selasa akan lebih banyak curah hujan, dan ke depannya itu 1-2 hari juga curah hujan bertambah. Yitai wa ni zi. 有冇兴趣向难度挑战试下整个蛋糕咁啊？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虽然咧个心里面咧一直都系挂住呢个订啤啦，但系咧仍然系未有得食嘅。 啊，你翻去你记得问你个格格睇翻有冇得介绍俾你，因为订啤真系 OK 嘅，佢系好多煮法唔同嗰啲煮法嘅。 嗯，我啱啱就想问格先生，会唔会咧有啲地域上嘅差异啊？即系譬如可能咧，印尼嘅某一啲地方咧煮订啤嘅时候咧，嗰个方法系特别唔同，或者会加一啲特别嘅东西落去咧？ 都是可以的，我想一定会有，但是这个呢是订啤是开始是爪哇岛开始散开的、在那里的。如果是你去那里买什么，它是真的好像豆腐那样，豆腐你都可以腌它然后煎啊然后炸、如果整什么餸的时候你就放什么东西咯、就是可以这样的。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未问，是不是全部订啤都是辣的呢？ 唔係噶，你可以整唔辣噶、所以啲人就話係睇翻係好好用嘅，你可以當係真係好似醃肉咁樣、然後去整大啲嘢嘅，可以試啊，不妨。咁但係訂啤咧，雖然係咁好用啦嚇，喺印尼嗰度咧，好多人都睇唔起訂啤嘅。 點解咧？越睇唔起咁嚴重？ 因為嗰啲平啊。因为是说是咦你吃订啤啊一定是你买不到肉啦你冇钱啦咁样、有啲真系踩多几脚噶。 系咪真系好平先？平成点啊？ 平过肉咯，一定。如果系 如果用港纸嚟讲咧，围到几多钱一个咧？ 印尼，印尼好平啊，大概5蚊楼下都有。 咁都唔系真系好平啫。 但系如果系喺香港或者喺外国，我哋就觉得订啤你话平，你话平，你够胆同我讲订啤平？ 因为咧嗱，你头先虽然讲话五蚊楼下一个。但我上网睇咧，即系其实你分分钟一啖系可以食一个嘅。 你个意思系印尼嗰、那个 系啊， 几蚊嗰个系好大嚿嘅。 系咩？但系点我上网睇嗰啲咁细嘅？ 你嗰个分钟已经睇到香港， 已经系香港版。 系啊，系我讲紧系真系好似你嗰个屋企嘅叫做咩炸啊，叫做斩鸡嗰个嗰、那个下边嗰、那个what is that called？ Dalania 喺嗰度斩嘢嘅时候，下边嗰个木板啊。那个一半咯，可以。 所以我见到的应该就已经是改良版或者是外国版 fusion 咗啦。因为咧，我上网睇啲图片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咁细嚿嘅，好似人哋嗰啲咧送菜咧、一个细细嚿嘅甜品咁样咧，咁样一啖一口嗰一种感觉。哇、如果你话系咁大嚿，系五蚊楼下，咁嗱，如果相对我哋嘅物价嚟讲咧。是抵的，因为如果一个咁大的包咧，即系我以佢一个包咁样计咧，应该要十几蚊咯，喺香港而家。 同埋佢印尼嗰啲咧系整得好厚嘅，所以真系如果系印尼系平嘅，咁就之前咧有个印尼嘅都系 celebrity 啦，类似都系有钱嘅咧，佢做一个节目嘅时候咧，去出边拍摄，咁就去。睇到出面啲街啲嘢食，佢就指住嗰樣嘢，呢樣嘢係咩嚟㗎？我未食過。咁啲人咧望一望，呢、這個咪係訂啤咯，炸訂啤咯。佢話嚇，佢一世人都未食過訂啤咧，就俾印尼個網民鬧咯，就話嚇、有冇搞錯啊？你係咪住印尼㗎？係咪印尼人嚟㗎？訂啤都未食過，扮嘢咋係嘛？類似啲咯。 即係都係嘅，唔知係咪扮嘢啦？即係我意思係，如果你喺嗰個地方好耐，你都冇食過一樣嘢嘅話咧。都是的，你是时候要去吃下啦。 但是真的我觉得是很奇怪的，那个 mentality， 那个心态心理。因为你譬如说是豆腐、你会不会在香港觉得是豆腐咁平，冇錢人先食呢啲嘢，係唔會噶嘛？ 我諗你而家未必會有咁嘅分野咯，但係可能真係會有某一啲人會咁樣諗嘅，即係似乎你每一個地方都會有一個人，或者有一班人啦，你會去覺得啊，有啲嘢咧比較平價啲嘅餸菜，有啲咧就係貴價啲嘅餸菜，即係等於而家你講嘢啫嘛，係咪日日包心刺肚啊？咁係咪就象徵住包心刺肚貴價食物就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咧？咁定係每日都係即係每日都係清茶淡飯啊？咁即係都會。 会有呢个咁样嘅分别啫嘛。但系其实谂翻啦，如果咧你食包心翅肚咧，你可能都会食饭嘅，即系咁啫嘛。咁所以我觉得系咪真系一个标签咧就唔知啦。但系如果你话印尼上都仲会有呢个咁样嘅联系咧，咁可能系会唔会都系一个约定俗成咋？ 知咧，但系真系咧，如果系去外国嗰度，而家系讲紧 dim bay 咧，系一个 super food 啦。咁如果系你系香港嘅香港人，你未食过咧，都香港个 dim bay 虽然都唔系咁平啦，我哋印尼比较印尼平好多。 香港系几多钱咧？咁如果 香港系细细嚿，大概十几蚊、二十蚊。咁香港都 OK 嘅，比得起嘅，仲系 OK 的。 如果你讲过其他啲东南亚嘅国家或者欧洲啊嗰啲啦， 嗰度真系贵到不得了啊！格巴比同埋分钟唔系每个地方都有嘅。咁就香港你都仲系可以试嘅。有平时个屋企有印尼姐姐嘅话咧，有价格嘅话咧，你叫佢介绍俾你啦，真系几特别嘅、个味道咁样，同埋系。新嘢喎，試下不妨試下啲好嘢、新嘢、健康嘢。 不過咧，阿格先生頭先提咗我哋啦嚇，即係如果你同你嘅格格講話啊，我都未食過訂啤嘅，你記得用一個温和同埋即係想請教佢嘅語氣去講啊。如果唔係咧，就會被誤會成咧格先生頭先講一講，我都未食過訂啤。 你有錢啊你？ 唔係呢個意思，係真係未食過，孤陋寡聞啊，完全唔知道乜嘢叫訂啤咁。其實係因為今朝早聽咗我哋节目，所以想问呢一个问题啫，即系都可以问一问嘅。香港我唔知道系咪印尼铺头有得卖啊？咁 有 熟食嚟嘅，但系咪咧？ 唔系间间都有，有雪柜嗰啲分钟都会有嘅。 系咩模式呈现啊？即系整好咗叫你翻去翻热嗰种啊？定系即系即叫即整啊？ 有啲系整咗嘅，直情系一未送噶啦，已经有啲咧就系你翻去仲要自己再腌啊、再炸、再整啊呢啲啦。咁 即系都似系香港一般啲食材， 但系唔系间间印尼铺头有噶，格巴比，因为比较细嗰啲啦，或者冇咁多人流嗰啲咧，就系冇嘅。同埋订啤嗰啲，因为你唔可以买大量，咪话哇好嘢啊！呢、這个真系食咗健康，我去嗰度全部嗰啲订啤我扫晒翻屋企，我去嗰度慢慢食咧，系唔得噶，佢会坏噶，所以系要 fresh， 即系你买咗翻去摆雪柜都咧，你要真系好快就煮咗去食咗佢噶。 香港人都可以研究一下，如果订啤可以系点样融入我哋嘅啲餸菜入边食啦，因为。即系我谂，大部分嘅雇主都系煮中餐为主嘅，咁所以即系如果真系同印尼姐姐讲话想试下食呢样嘢嘅时候咧，会唔会变成咗一个小食咧，或者一个下午茶嘅甜点咧？咁大家又可以再去试一试，叫做咩话？ 讲 多次 ，dim bai 豆饼系啦，黄豆做嘅一个豆饼啊，大家不妨都可以翻去试一试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讲一讲一啲重要嘅资讯俾大家听。 嗱，你 Hong Kong ini semua berangkat dari gas itu yang diimpor atau dipakai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harus yang sudah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harus ada stempel GU dan alat-alat yang di rumah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tua dan sudah tidak seharusnya dipakai ya dan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baru dan juga pemakai harus mengatur supaya diinspeksi keamanannya instalasi gasnya setiap 18 bulan untuk informasi boleh pergi ke websitenya EMSD 系啦，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电器安全须知嘅资讯咧，就可以上到机电工程处个网站嗰度睇多啲啦。 Dan juga untuk orang tua harus memupuk ya hubungan yang baik dengan anak-anak dan tidak seharusnya marah-marah dan memukuli anak-anak karena ini pelampiasan emosi tapi bisa membuat hubungannya juga retak dan membuat perkembangan fisik dan psikologis anak terganggu. Jadi sebagai orang tua harus bisa mengatur temperamen dan mencari cara yang lebih baik untuk menjadi orang tua yang lebih cocok dan baik. Kalau butuh bantuan boleh ngomong ke family, teman, profesional atau telepon ke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Jadi sekali lagi untuk orang tua boleh melihat banyak hal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berbeda, boleh ngomong sama orang, boleh memikirkan perspektif yang berbeda lebih positif ya. Jadi sekali lagi hotline-nya 23432255. 社会福利署嘅热线系2343255如果咧真系有需要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去致电寻求协助啦。 Dan juga sekali lagi karena penyakit COVID ini belum berlalu, selain vaksinasi juga kita harus tetap jaga jarak sosial dan juga harus menjaga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Jadi tetap pakai masker, tetap juga harus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dan juga dengan sabun dan air ya, atau dengan hand sanitizer, juga hindari tempat yang ramai dan kontak sosialnya juga harus kita tetap ya. Dan saat di rumah juga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Utre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tiap minggu dan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Yang penting kita semua harus menjaga kesehatan supaya bisa luput dari virus ini. 疫情相关的资讯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相熟的了，但是记住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勤洗手，这些都是必须要注意的。 dan website-nya adalah www.coronavirus.gov.hk。 没错了，更多的资讯无论是一个快乐星期天的音乐资讯，一些谈电话资讯，定还是一些印尼的相关资讯，我们都要等到下个星期日早上的六点到八点继续会有格 Barbie 格 Sansa 的 Beautiful Sunday。 我们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同埋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天，下个礼拜再见你咯，格先生。 拜拜 ，Barbie。 Tadi adalah peta, tersusun rapi dalam kata.